弟兄姐妹大家好，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撒母耳记？ 有 哈，撒母耳记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书哈，所以非常的容易懂。在这个里面呢，我想撒母耳记就像是在乱世当中的一个清泉哈。上一次我们如果你们还记得创世纪的话啊，前面那五卷书是历史书嘛啊，之后希伯来文学就把他们把后面的这几个先知书啊，把它归类成前先知书以及后先知书。那我们今天这个撒母耳记呢，就是讲到前先知书里面其中的一位先知。撒母耳这位先知，他的地位在整个这个历史的这个走廊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因为他即使是一个最后的士师，也是第一位先知哈。所以他正好在这个关键点上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在这个历史上啊。那我们都知道撒母耳记呢，它通常分上下啊。本来在希伯来文学的这个里面呢，它没有分啊，它全部都是一本书哈。是后来因为他们把这个七十十译本，你们记得吗？七十十译本是第一本希腊文所写的这个圣经哈。他把希伯来文第一次翻译成希腊文的第一个版本的圣经，他们叫七十十译本。在那个的时候，因为他篇幅太长，所以他就将撒母耳还有那个列王，还有历代志，把它分成上下。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有撒母耳记上下列王上下，以及这个历代志上下，是这样子成型的。好，所以我这一次呢，撒母耳记上这一堂我们就讲上，下一堂我们讲下哈。在这个里面，我就给他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以色列国度的转型。为什么讲到国度的转型呢？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主耶稣，虽然撒母耳记我们都有读过，然而在重新温习你国度成型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你依然眷顾在人间啊。虽然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但是你的爱依然在人的身上，依然你的主权依然在人的这些君王的身上。主耶稣，当我们读完了这个撒母耳记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赐给我们一个顺命的先知，知道在你自己的言语当中有权柄，知道在你的命令里面有祝福。我们感谢你，求主纪念我们对你的摆上，也看顾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台上的台下的都一起受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阿门。 我将这些主要的经节我把它写下来了哈，等到我们到了最后一章这个slice 的时候，我们再回顾这些话。我觉得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属灵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哈，这些话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哈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就向弟兄姐妹来分享哈。第一句话就是撒母耳不喜欢他们说，不喜欢人民说什么呢？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然后呢他就祷告耶和华。因为为什么他不喜欢呢？因为撒母耳他是一位先知，他常常跟神有很好的交流啊。可是当人民他知道以色列国是神来掌权的啊，当人看见了邻国他们有这些王来带他们打仗的时候啊，他们就羡慕，他们觉得他们也需要一位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他们就向撒母耳要求立王。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撒母耳就不喜欢他们所说的啊，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们不喜欢神来治理他们，希望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哈。啊，所以我们反省一下哈。然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耶和华允许了他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厌烦你乃是厌烦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一句话啊，八章七节正好回应了八章六节啊，因为他们厌烦耶和华掌权。然后再过来呢，就是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他们忘记他们是怎么样子从那个奴役的埃及出来的，他忘记了，他们忘记了，所以呢他们常常的离弃我。离弃我里面最大的一个神没有办法容忍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侍奉别的神。啊，我们可以理解吗？当我们的婚姻啊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呢常常喜欢别人，那你没有办法容忍，是不是啊？啊，这一样的道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别的神，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他们不喜欢耶和华，啊，常常离弃他。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你看神的怜悯就在这个地方，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个王怎样管辖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既然你 不喜欢我，你要别的，那别的一定有他的条件。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警戒他们，这个王会怎么样子管辖他们。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这一段呢，就是当这是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这一句话呢，是对这所立的这个君王讲的啊，对领袖讲的。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为什么不长久呢？因为他失去了耶和华的眷顾啊，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合他心意的人。所以所有的领袖都要合神的心意，你的王位才能长久，你在耶和华面前的地位才会被巩固的意思，合他心意的人。所以耶和华这个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合神心意就是遵行他的诫命，遵行他所吩咐你所做的所要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些经文对我来说呢都是一个警语哈。我有时候做事情，我常常会想到为什么扫罗兴旺了，然后又灭亡了，又没落了，然后看到大卫王朝又是兴旺了又没落了哈。他没落并不表示神不眷顾，乃是呢因为人的行为，所以神的祝福就慢慢的从他身上 挪开了。当一位被神所高立的一个领袖不再合神心意的时候，神的心意就不在他跟神之间就有了隔阂。即使在短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所带出来的祸患，可是在长远的一个时段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恩已经从他的身上 挪去了。就于这一本书呢，我们再来看他的作者到底是谁。虽然作者不一哈，因为撒母耳在撒母耳上25章就已经死亡了啊，所以呢有人说撒母耳记不是撒母耳所写的。然而那个 Bob Dickinson 是一个神学家，他说这撒母耳记是撒母耳所写的。为什么呢？是在撒母耳上10章第1节那边就已经讲到这一个是撒母耳所写的。可是呢在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他还依然说是撒母耳记是撒母耳所写的呢？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个祭司啊，这个先知啊，是一个制度啊。那撒母耳正好是这个机制里面的一个领袖啊，所以呢 即使他在二十五章已经过世了，可是呢，撒母耳记他们依然觉得撒母耳是一个最正点的人物哈、啊，就说所以呢，就把他当成撒母耳记的作者哈、啊。而且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度的这个机制的转折的这个转型的里面呢，撒母耳也起了最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撒母耳记啊，就以撒母耳作为作者啊。那个背景啊，我刚才已经稍微的讲到了哈，是在这个背景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士师记的话啊，你们都看过吗？哈，士师记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啊，在混乱的时代的里面啊，我中间又夹杂了一个叫做什么记，上一次你们上过的路德记哈、啊，你看在那么这混乱的里面啊，神这个就夹杂了一个这个路德记。路德记里面最主要它讲的是什么呢？路德记它讲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她虽然是一个摩雅女子，她是一个没有不信神的人，不信这个耶和华的人，可是她是一个外邦人啊，在因着爱，她跟了拿欧米啊，然后就遇到了伯阿斯，跟她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所以在这样子混乱的里面，我们依然看到耶和华他的慈爱，他的带领依然在人间，他对人说话这个function啊，这个功用啊，依然在那个地方，所以摩雅女子才能听到这个，他就知道神的作为，他就因着爱跟了拿欧米。所以在这个里面神依然眷顾，不是一团混乱，只要是在混乱当中你依然敬畏神，神的恩典慈爱祝福依然跟你同行啊。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撒母耳记就比较大一点的 scale 了哈。在这个里面虽然国度非常的混乱，可是在这个里面神依然将撒母耳借着哈拿的祷告，撒母耳这位祭司就来到了他们这个国度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背景，在混乱的里面，神的呼召，神的这个引领依然在他们这个民族的当中。他写作的目的呢，就是这边写的哈，就是神对以色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至今依然成就在以色列民族的当中。神学教导呢，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最主要是讲到了两个人物，一个就是撒母耳，一个就是谁？扫罗啊。在扫罗，所以围绕着这两个历史人物哈，我们就看见神借着扫罗的兴衰，我们看见他跟君王有合约，有约啊，这个约就是要合他心意治理百姓啊，就是神要通过这个君王来治理百姓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神依然是一个守约的神。撒母耳记上的书卷大纲我给它分了一下，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你如果后来你再要思想撒母耳记上到底讲什么的时候呢，你比较有一点这个路子可循哈。我把它分成了六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最主要在是讲撒母耳，后来就是讲扫罗。在扫罗的这一个13到31章的这里面，虽然在扫罗的这一个王朝的这个兴衰的里面，这个轮廓里面，依然讲到神又高立了大卫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里面，首先呢，撒母耳这边他是最后的一个士师，是最第一位先知哈。之后我们就讲到扫罗的王朝，在撒母耳这里面呢，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 啊，一到十二章最主要是在讲撒母耳的出生，一直到他的执事哈。所以第一章就讲到他的诞生，第二呢，二到三章最主要就是讲到他如何蒙召，啊，蒙召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提出来讲一讲哈。蒙召以及他在神面前的成长，再过来就是他的事工哈。在四到七章这个地方呢，他就讲到撒母耳如何行使他世事的职分，到八到十二就是他如何主导了这个国度的转型，从世师制到了君王制。好，再过来呢就是扫罗，扫罗王朝是以色列民族第一位君王。好，在第一位君王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合神的心意，他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了哈，所以神就厌弃他，神厌弃他，他还不悔改他公然的悖逆抵挡神，神就弃绝了他。所以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大卫被拣选，然后在不太理想的环境的当中是神所允许的受培训历练，然而神依然保护他，他也合神了心意，因为他敬畏神所高立的扫罗，他两次可以击杀伤害扫罗，可是他以神的心意为重所以他就是合神心意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扫罗跟大卫他们之间的对比。在祭司的部分我们就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他们是祭司是世实的嘛看到他的儿子跟撒母耳之间的对比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会众信任他们，可是呢在后面那边会众就觉醒了，他们所高立的君王是如何是什么样子就不像神了嘛，依然人有人的软弱跟罪恶然后这一章撒母耳上他最主要他的这个事节是什么呢，我把它写下来最主要的经文就是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曾经不要神做你的王，然后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所做的事情，以及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呢，神高立人，而且神随时都有人，事工不怕没有人做。当你不合乎神心意的时候，神就会再选另外一个和他心意的人来做。虽然你非常显赫，可是呢，在永远的国度的里面，可能神已经不在乎你所服侍他的事工了就像我们如果看那个历代志的话历代志不是分上下吗在历代志其实跟那个列王志是两个对应的一个是以政治的角度，一个是以宗教的角度。可是你在看这四卷书的时候，对应的书四卷书的时候，你看到历代志的时候，他不再提北国了，他只专注在南国犹大国，因为北国二十个王全部是恶的，所以在神的眼光里面，他已经不在乎这个国家了，没有属灵的价值。在他的眼中，生命已经没有这个价值了。虽然北国依然在那个时候依然存在。所以耶和华在这样子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因为他不要我做他的王，不要他做他生命的王，不要他做他事工上的王。然后有先知、祭司、世实身份的撒母耳、大卫职分正。设印着那个伯利恒的牧者这个君王所以在这个地方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拥有了先知祭司以及世事的身份 虽然不是他那个时候不叫士师了哈，君王的身份啊，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每一卷书啊都映射那个将来啊神要给他们的这位弥赛亚哈，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再来详细的看哈，我为什么把这个写下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啊非常的有关系，就是看哈拿他如何向神陈情，如何向神祷告哈。虽然那个波阿斯跟这个路德他们有了一个美满的婚姻，他们也有了小孩子，可是在他们在的那个北边啊哈，没有多远，大概30里路就有了哈拿。哈拿呢也是有家室的人，可是他却不能生育啊。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多妻制哈，那另外一个人呢就生了好多孩子，所以呢他就对他冷嘲热讽。所以在那个时候对哈拿来说，他没有办法生养众多，这是神的一个祝福哈，生养众多，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苦闷。然而呢他知道他有个地方可以去，他有个地方可以去呢，他就是去到示罗那个地方，有一个好像很朴实的教堂哈，他们每一年都会跑到这个教堂去，他今年也跑到那个教堂去，他就祷告神。所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把它分了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看哈，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是有一连串的行动啊。在这个地方我叫哈拿祷告的预备，为什么他真的想要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不吃不喝啊。当你心头有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就不会大吃大喝了嘛啊。虽然在那个地方这个祝棚节大家都是 celebration 的时候，可是大家都是吃喝嘛，中国人也很了解了哈，大家一在一起有好的事情就是吃喝嘛。可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吃喝，可是哈拿却不吃不喝啊。然后他站起来祈祷耶和华，大家坐着吃饭，他站起来不吃不喝，然后他要起来求告耶和华啊。他哭泣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我眷顾啊，不忘啊我向你所陈情的，赐给我啊就是一个孩子了哈，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啊。所以他对神一个许愿啊。然后他的表象是什么呢？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有人说，哎呀，你祷告一次神就知道了，所以你不需要啰里吧嗦天天祷告。可是对一个人心头一有这种事情的人，他一定会常常祷告嘛啊。说他常常在耶和华的面前啊倾心吐意的祷告，神就眷顾了他。之后呢，他就没有忘记他对神的一个许诺，他就干什么？他专心侍奉。他等到孩子啊大概到了3岁的时候，他就把他带到殿中啊。然后呢他还回应第二个，就是真实的奉献，他将他这个第一个儿子就奉献给主，在神的殿中服侍他啊。神的殿中服侍他之后，为什么神还要呼召撒母耳呢？这个就很有意思哈，我们等一下来看。所以在这个哈拿的这个祷告的里面，他不仅倾心吐意向神祈求，他知道他的source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不间断的祷告，神回应了他之后呢，他也回应了神啊，回应了神，他把他最好的第一个他就给了神啊，他没有忘记啊。所以真实的敬拜带出来真实的信仰奉献啊。如果你们都忘记这个的话，你们就记得这个啊，真实的敬拜就会带出来一个真实的行动啊，就是将自己最好的奉献给神。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那个有钱的少年官，他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我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诫命都守了，对吧？啊，诫命都守了，那我还需要做什么？耶稣就说，把你所有的这个财产呢，就是变卖了，然后第一件事变卖了，然后来跟从我。啊，那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要变卖家产呢？为什么要变卖家产？ 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穷光蛋，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吗？因为在那个下面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缺少这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一件事拦夹在神跟你的中间。好，那这缺少的这一件事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对这个有钱的少年官是钱，因为他对人所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他十个诫命里面他所那个所记载的是下后面的六个诫命他全做了啊。可是神就挑战他，你前四个呢？是不是就是拦阻在神跟你当中的这一件事，缺少的这一件事，就是自我意志的倾向，我认为怎么这样子做就是对的，从来没有问神，跟扫罗一样。所以在新约的里面神也一直在提这件事情，所以真实的敬拜就带出来了一个真实的行动，就是不要畏惧人，只要畏惧神，然后的真实的行动就是一个舍己的奉献。所以在撒母耳再过来就是二到三章，他讲的这个蒙侍奉跟蒙召，虽然哈拿将撒母耳送到了这个圣殿服侍神，那撒母耳呢也是这样子的服侍神，叫他母亲跟着以利在后面学习服侍神。可是以利他有两个儿子，圣经上说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虽然他自己的父亲是先知祭司，可是他两个儿子却不知道神。那他所做的呢很有意思，在那个时候献祭的时候大家都把祭物送去献给神，然后呢才分祭嘛那他两个儿子呢把人的献祭拿去，先把那个最好的地方先给他留下来，免得烧了，哎呀烧成灰太可惜了可能就把好的地方弄下来自己留着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在圣殿跟圣殿服侍的这些这些妇女苟合行淫所以在这样子圣殿里面不可以做的事情他两个儿子就有做。那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干嘛，他两个儿子没有遵行耶和华他的旧例，而是被什么，被那个时候他们现在是在别人家不是在那边吗而是被迦南的风俗别神所影响他们那个环境所影响，因为在其他在别神的殿中呢他们都可以行淫嘛，对不对？他们祭司就是敬拜他们神之前，他们跟这些庙祭不是有庙祭吗？行淫所以呢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就受到这样子风气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忘记，所以他们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的警告跟预言，所以在这里呢耶和华就对以利说，为什么要践踏我居所的祭物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我把它写下来所以呢这都是圣经上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就可以照着这样看看下来，尊敬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轻视他然后日子将到，我必要遮断你的膀背和你父家的膀背这是神对一个人这个行为的一个惩罚呀也不是说惩罚，就是说一个人他的行为必要带出来一个结果，这就是他行为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律例典章所应有的这个结果就成型在他们父子的家中，这也是合理，这也是公义嘛 神的计划就是我必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就是撒母耳哈，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我必永远行在我受高者，他必永远行在我受高者的面前。哈，你家所生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所以在这个时候，神的计划就是要高立撒母耳成为他的祭司。为什么撒母耳已经哈拿已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圣殿里面去服侍神，在这个地方撒母耳还要再一次的蒙召呢？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他们的旧制的这个里面哈，所有头生的儿子都是要献给神的，啊，这个第一个产物是最好的嘛，所以头生的儿子都是要献给神的。所以呢，他们这个旧制的里面呢，就是好像很理所当然啊。所以我如果跟神就是祷告，想要有儿子的话，好像理所当然第一个儿子就是要给神的。那有的人呢，可以不给，可是呢，比较敬虔的人他都是要给。可是给神是我们的心意。我们想要服侍神是神的我们的心意，可是神也有他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再一次呼召，就是呼召了使撒母耳蒙召。所以神依然是主导的不是人。所以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阵阵的长大然后耶和华也喜欢他。之后呢，他就蒙召作为先知。蒙召作为先知，只要神所呼召的，神的恩典、神的启示、神对人的计划都在这个人的身上。若不是蒙召，神的心意就不在他的里面，他也带不出来神所要他带出来的祝福。所以蒙召特别重要。所以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被神所高立，所以真实的敬拜就带出来了真实的委身。再过来四到七节，我们讲到撒母耳他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非利士人他们正好在那个地方受到邻国的欺压，所以他们就害怕。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高立一个王，要王来管辖他们。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们就跟非利士人打仗。刚开始的时候，非利士人打仗，后来呢，约柜就被非利士人也拿走了，打了败仗。因为神不在他们当中了，所以他们就打了败仗，约柜也被人家拿走了。可是呢，这些非利士人觉得以色列人觉得只要约柜在，我们就会打胜仗。可是神就让他们看见，约柜在你也不见得打胜仗，因为你的心已经远离神了。那非利士人呢，觉得只要约柜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吗？那就好了吧哈，那他们就会打败仗。结果他们把以色列人的约柜挪到他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反而给他们增加好多麻烦了。说明他们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像不能随便拿，赶快再送回去吧，然后就把它送回去了。对，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神的约柜一直向前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以空空的送去，连非利士人都知道，还要加上赔葬礼就是赔罪的礼把它送回去。所以这个牛呢也没有左偏右偏，就一直走到博士麦去直走到博士麦去耶和华因他们擅自抬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件好事，可是呢没有神的允许你就不要动就是讲到神的威严、神的主权我们人呢要敬畏神撒母耳正确的带领就是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 他们敬拜外邦的神啊，巴利通常，然后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不是约柜，而是他们的心。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了。所以虽然他们是历史的事迹，可是如今依然成型的，弟兄姐妹啊。圣经里面呢最常见的一句话，给你们猜猜是哪一句话？圣经里面啊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整本圣经这句话就是不要害怕，不要惧怕。神常常跟人讲不要惧怕，是圣经里面最多出现的一句话。人常常因为害怕，所以就随从环境，对吧？啊，所以可是在这个地方，神就说你们不要怕哈，所以要一心归向耶和华，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不要像那个少年人一样，神跟你的中间还缺少一件事。单单侍奉他，就是遵循他的诫命，听他的话和他的心意。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外邦人的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啊，以后以色列人他就立啊，撒母耳在转型的时候呢，他就建立了君王制，由以色列王列啊，以色列啊立王哈，就立了扫罗啊，在那个地方他给他了三个兆头，我们讲到这儿好了哈。撒母耳、高利、扫罗啊，那三个兆头呢都写在第十章啊，哪三个兆头呢？第一个就是当啊扫罗接受了这个任命之后，他一转心，神就赐给他了一个新的心啊，圣灵就进到他的里面啊。然后他跟先知一起讲方言啊，就是讲起了圣灵的话，赐给他们讲圣灵的话啊。他跟先知在一起，所以这些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再过来就是大家直签啊，将扫罗王啊的名字就出来了哈，直签的时候他们就直到了扫罗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啊，当这个啊亚门人拿下王啊，要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就哭嚎，结果正好扫罗在那个地方啊，扫罗就击败了亚门人。所以这三个兆头都写在第十章里面，所以他们啊，就是神的高利一定有神的啊印证在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就啊采纳扫罗变成他们第一位王。然后之后呢，扫罗在这个地方，神就为什么又厌弃了扫罗呢？因为扫罗献祭啊，扫罗在这个地方他擅自用了撒母耳的职分啊，在还没有等到撒母耳来之前，他就嫌了撒母耳来的太迟了，干脆我去献祭吧啊，所以他就擅自用了撒母耳的职分啊，对神献上了他们那个祭哈。我们来看一下，扫罗因撒母耳到齐没有来到基甲，又见百姓散去啊，扫罗就献上了燔祭跟啊平安祭啊。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看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又见百姓散去，害不害怕？是百姓高利他为王吗？那百姓都跑掉了，你还做什么王啊？对吧？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百姓散去，撒母耳就马上献上了燔祭以及平安祭。撒母耳对扫罗说，后来撒母耳来了，他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了，没有遵行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你如果遵守的话，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为百姓的君。这是撒母耳自义的表现。第二个呢，撒母耳相信个人的洞见。我们看一下就比较好，这样的话印象比较深刻。这扫罗对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嚷嚷声就越来越大，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停手吧。所以在那个地方呢，祭司要做祭司的事情，你要让祭司做事情。你既然不是祭司，你就不要做事情。所以在那个地方他相信他自己的看见，他就命令祭司停止做事。然后在这个扫罗违命灭尽亚玛利人，他害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他同样的有了同样的问题，他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所以在那个地方撒母耳就对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于听命，在于顺从。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因为对神来说，王要听命于王嘛。你不听命，神就没有办法用你。所以在这个地方，撒母耳就高立了大卫。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厌弃扫罗为王，然后就差遣撒母耳往伯利恒，在众子当中高立了大卫。撒母耳高立他为王，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所以神的圣灵就感动大卫。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完这些有什么想法然后扫罗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就更生气了，他就嫉妒大卫所以他不仅没有悔改，他还要击杀大卫所以他更悖逆继续的悖逆。那同时呢，在这个扫罗的这个王朝的轮廓的当中没有多写扫罗，反而把大卫凸显了出来。在大卫里他就击打了哥利亚这个巨人，击打哥利亚巨人得胜，不是因着他的武器，乃是因着什么？耶和华。所以呢，他即使用那个最小的石头他也击打了一个巨人就是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大卫不害怕，扫罗却害怕扫罗害怕议论，怕害怕百姓可是大卫不怕，人家说你不要去了，你不要去了，哎呀，他像蚂蚁一样会把你踩死了。我在想你这干脆不要去了，哎呀，丢脸因为他们那时候打仗的时候，就是每一边你只要出一个人就行了，所以呢，不需要大家都一起打来打去这样子残杀的太严重，所以就你选一个，我选一个，两个人一打，谁赢了就是哪一队赢了。从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选了大卫。大卫没有想到，这么一看，哎呦，才拿一个小石头去了。可是呢，大卫就不怕别人讲，因为他遵行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必帮助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很鲜明的对比然后大卫就受到妇女的赞美，说扫罗杀死，大卫杀死。哎呀，这个扫罗更是要他的命了他更是没有办法听，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他都嫉妒他，对不对？拿单叶拿单他都嫉妒他，那何况是大卫所以有时候我看了这些历史的这些故事之后我常常反省自己 啊，一定有人，人外有人，对不对？当一个比你还好的人出现的时候，你是要学他呢，还是要生气呀、啊？还是要干嘛？这就直接就是神为什么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可是就是要训练我们嘛，哈、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一些啊，我们这个成圣过程当中啊必见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事情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事情呈现出来，你所做的抉择决定就定了你的祝福跟你的什么，就是定了啊。所以我们的选择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就逃避啊扫罗的逼迫。你看他很可怜哈、啊、他虽然那个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是受膏的，对吧？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受膏他成为王啊。可是他那个时候他干嘛呢？大卫逃到加特还装疯卖傻，因为人家要找他嘛，搜他出来啊，他还要装疯卖傻在那个地方啊，躲避这些人，然后又藏在洞子里面。那他的这些 comrade， 他的这些同志都是谁呢？都是一些不法的人，都跟他都是一些社会的所谓的社会的不法人士啊，人家讨厌的人了、啊，杂碎，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一群人跟着他。你说他这个王做起来过不过瘾，还是不太过瘾的样子哈，到处逃。啊，然后扫罗呢还要追杀他，还要设计围困他。可是当他有机会可以杀扫罗的时候，神的话语却在他的心里，难得吧？你看他经过了这么多，他难得，他让他走了，因为他是神所高立的。虽然神的灵不在他的身上了，虽然神的灵已经到他身上了，他应该可以把他杀掉，解决他的困境。可是他却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曾经高立他。所以太难了哈，所以神就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一个君王。然后后来扫罗就服刀自杀，因为后来呢他们又在打仗的时候扫罗就自杀了，没有人杀他，大卫也没有杀他，他自己杀了自己。所以这个呢最主要就是走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扫罗王朝的没落。所以撒母耳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哈，就是讲到了两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呢就是撒母耳，第二个人物呢就是扫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围绕的这两个人物，我们就看到撒母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祭司，他的背景，他的后面又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什么样子的景象。然后我们看到扫罗是已经有王朝的人，是神所高立的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的兴衰以及大卫他的开始，好，我们就看见。好，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啊，这一个第一章哈，撒母耳不喜欢他们说另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他知道了另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很不高兴，他做什么了呢？他去祷告耶和华。当有人说什么事情你不高兴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耶和华？ 撒母耳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说的话不是厌烦你，因为你是我的代表。其实他厌烦你背后的这一位神，他是厌烦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自立为王。就像那个少年人一样，耶稣问他，你还缺少一件事，我照着我所有的律法都遵守了，那我还需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和华说，你还缺少一件事，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家产，而且要跟从我。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后来他如何我们不知道，可是今天我们要反问自己，神跟我中间有没有一件事是缺少的？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喜欢别的东西，不喜欢我。他们忘记我是怎么样领他们出埃及，然后故此你吗，就让他们这样做吧，可是要警戒他们，神的恩典依然在，神的指引依然在，要警戒他们，后来的王要怎么样管辖他们。好，然后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这是对扫罗所讲的，对领袖所讲的，因为他没有遵从耶和华，他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他所要做的。有人讲啊，如果你要领导一群人呢，成为领袖，你自己本身一定要是一个好的跟随者，你才能成为领导。如果你自己本身都不知道如何跟随人，那你的领导就不见得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既然他是一个王，他要领导全乎他的会众，他的百姓，可是他却不听命于耶和华，所以就此神的祝福就从他身上挪去了。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啊，在看了撒母耳记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其实顺服神，顺服的本身就是一个祝福。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我们害怕，我们就跟神祷告，要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他的子女儿女。既然我们相信了他，我们就知道他一定带领我们创始从终嘛，他一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即使阴暗阴霾，可是神的恩典依然在我们身上，神的带领依然在我们身上，神的保护依然在我们的身上，神的供给依然会常与我们同行。所以不要害怕，只要顺服神，就会成就那个奥秘的事，那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所以当我们经过了这样子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眼睛可以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所以思考的问题呢，外面的仪表还是内心的实际，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思考摩西他是如何在神的面前成就他的职事，神怎么样呼召他，保罗神是怎么样呼召他，利亚是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耶稣是怎么样子。我们看见这些历史的人物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他们身上的特性，我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了，我们就把它 adapt 成为自己的，跟自己的比一比。 利亚是雅各的， 不是错了是吧，不是这个利字，写错了这个利我们看一下29章29:17，就是利亚 二九十七，我来看一下哈，我们把它读一下就好了，我们读一遍吧。啊，这个雅各，不对，十七哈，从十六好了。拉班有两个大女儿，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哈，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啊，然后啊，雅各就爱拉结。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一章二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哈，第二节，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啊。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哎，马太福音，在哪里啊？哦，好，雅各生犹大，对吧？和他的弟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雅各生犹大，犹大是从谁来？啊，所以哈，所以拉结有没有提到？好，所以。对于利亚跟拉结，我们就知道一个受宠跟一个不受宠的人呢。可是呢，在创世纪里面有没有讲到利亚怎么样对拉结？没有讲吗？啊，他就承受那个压力，他就在那个他的这个地位上做他要做的事。啊，所以在这些人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不同的情况来看看自己，啊，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承受祝福的人，啊，然后改变环境的能力是在于神，只要我们的心对了，神一定会把我们的环境给我们改变的，不要怀疑神的爱在你的身上不够，啊，神的膀臂不够长，可以改变环境，啊，不在人的里面，人没有办法改变事情。谁是合乎心意的人呢？今天，这些都是一些所要想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看完了一卷书，我们拿来想想，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或许可以有点帮助。愿神祝福我们各位大家哈。下一次呢我们就讲撒母耳下，就讲到大卫这个以色列历史中的黄金时期，大卫王朝。 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为你自己的话语献上感谢。主啊，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你对我们的爱也依然没有改变，你自己的话语安定在天。主啊，即使天要改变，你自己的话语依然不改变。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变动的时代里面，你让我们知道在动的里面依然有一个不动的真理在那里。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也愿你自己的话语常常的激励我们，常常的指引我们，使我们都成为可以蒙受祝福的人。主，我们为再来的一个礼拜献上祷告，求主你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体力、智慧、聪明，能够胜任每一天要做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可以传福音的人，有好行为的人，使我们真的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能够将你自己的真道传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阿门。